人家这是跟你客气呢。 我说您可千万别客气啊，我来的目的就是画像，我无论如何得画。哎，要画也行啊，你也跟我上山先干几点活去呗。 张富贵同志就是这样， 嗯， 你让他一个星期什么活都不干，就坐家里等着你画像， 嗯， 那哪行啊。 我一想跟他干活也好， 嗯， 干几天活呢，体会一下他的内心感情。 哎， 对吧， 对你画像有好处啊。 对，跟他干活去， 嗯， 他干什么我干什么。 别介 啊， 你别跟他比着干呢。 怎么了， 你哪干得过他呀。 一个星期无论如何也得坚持啊。 是啊， 第二天一清早鸡一打鸣，他起来了我也起来了。 哦，行，不简单呢。 他干什么我干什么呀。 是啊， 跟他学嘛。 他上山 我上山， 他扛锄 我扛锄啊， 他锄地 我锄地， 他拔草 我拔草， 他推车 我坐车。 我你怎么坐车了？ 我都累趴下了。 嗨，没说你干不过他嘛。 第二天我就不行了。 嗯， 第二天他起床我刚睡着， 刚 他下地我也没人叫，他完了活我不知道，他回到家我直哎呦。 你哎呦什么？ 我腰酸腿疼呢。 您瞧这点出息。 等缓这么一天，第二天我又接着干， 嗯， 一直干了六天活， 嗯， 到第七天张富贵同志跟我说了，行了马同志，别干活了，咱们抓紧时间画像呗。 那就画吧。 画不了。 嗯， 他闲不住啊。 怎么着？ 你看我铺上画纸了，削铅笔这功夫啊， 嗯， 他打那儿站起来了，冲我就说，马同志，你先削着，我上地头看看去啊。 他干嘛去了？ 上地头上转个圈，看看活安排的怎么样。 哼，真能抓时间， 一个多钟头才回来。 这回画吧。 还画不了。 怎么呢？ 我那手直哆嗦。 那是紧张的。 我稍微定定神吧。 那你就定吧。 我正定着呢，他又站起来了，马同志，你先定着，我上场上瞧瞧去啊。 又干嘛去了？ 上场上帮着剁麦子去了。 哼， 又一个多钟头才回来。 这回画吧。 还画不了。 嗯， 我得仔细观察他一下，抓着他的特点呢。 那你就抓吧。 我正抓呢，他又站起来了。马同志，您先抓着，我上队部瞧瞧去。 他走了你还抓什么呀？ 他走了我抓瞎吧。 对， 你想他闲不住，这玩意怎么办呢？ 嗯， 哎，后来我想了个稳军计。 嗯， 一步都不让他走了。 什么办法呀？ 只要他往那一坐，我这儿就赶紧给他画像，嘴里不住的跟他聊天，我老说他走不了。 对对 对 吧？可是你说什么呢？ 没题目，想什么说什么。 嗯， 主要就是画这张像吧。 随便说。 他往那一坐，我就跟他聊上了。 嗯， 哎呦，这个张富贵同志， 嗯， 我还忘问您了，您贵姓啊？ 什么？ 哎呦，姓张。对了， 这都是废话。 啊，干部带头参加劳动，这个作用相当大呀。 当然是。 你看你们这个队生产搞得多好啊。 这 你们这儿喂奶羊了吧？啊，嗯，您把头抬。哎，好好。 嗯， 像您那儿喂那个公羊一天能挤多少牛奶 啊？ 哎，怎 么回事？我说你不会说中国话呀。 我净顾着话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啊。 你呀，你还是找个话题聊吧。 我一想得了，干脆我跟他聊我这个画得了。 哎， 我说张富贵同志，一会儿您看看这个行不行啊。 嗯， 他连头都没抬。行啊，您放心吧。 嗯， 我说我放不下心，我怕完不成任务。 嗯， 任务完得成，你走了之后我们多干活就补回来了。 嗯， 我说不是，您看看这个是不是太粗一点了。粗点好啊，粪飞上的足啊。 粪， 我说这样看着显得不均匀了，刚种上全哪样，一见面就起来。不是，我说这个话啊，是你这个话我全听得懂。哎， 什么呀，这都是 我们俩说不到一块儿去。 就是他说的是生产，你说的是这张画。 就是啊。 嗯， 哎，甭管怎么样吧，一边说一边聊啊，他那轮廓让我勾出来了。 那总还算不错呀。 不错什么呀？ 嗯， 怎么看怎么不像。 怎么呢？ 我把他那眼睛画脸外头来了。 你这是怎么画的呀？ 这不能怨我呀。 那怨谁呀？ 怨张富贵，他闲不住啊。 他不是坐那儿让你画了吗？ 他坐那儿他那眼睛老动换。他这么动换。 哦，那他是想事情呢。 想事，我拿画笔得追他那眼睛啊。 嗯， 我说您别动啊，我画眼睛。哎，别蹭出来了。 好嘛，那你从画吧。 从画不行了，怎么画我怎么不敢下笔。 你说这叫什么画画的这。 嗯， 那有什么不敢下笔的呀？ 不好画呀。 画人物最简单。 哦，最简单。 当然是啊。 嗯嗯， 我告诉你，画人物啊，画的脑袋要横三竖五，全身是立七坐五蹲三半。 这话怎么讲我不懂。

不就差那一个点吗？ 哦，这就叫差点儿。 哎，差点儿。 您要跟我唱这个《鼠来宝》啊？ 嗯， 您是这个冯奶奶跟马奶奶。 您这怎么讲？ 差两点儿。 您要跟我比起来呀、 啊？啊。 您是王奶奶跟汪奶奶走到一块儿了。 这干嘛呀？ 您得差三点儿。 三点儿。 对了。 那您要跟我唱，您是这个熊奶奶跟马奶奶。 熊奶奶跟马奶奶。 哎，对了， 这怎么讲啊？ 您差着四点还差一勾。 这样吧， 哎， 您也甭说您行， 怎么样？ 我也甭说我行。 哦，是。 寡听双说，与咱们拉线瞧活。 啊，可以呀、啊。 这么样，咱们就唱这三块的。 行啊。 我给您出题， 我给您答一道， 您马上就答复我， 算不了什么， 真的吗？ 来个试试， 来吧。各位那个同志哈哈乐 啊， 那位那同志戴着个眼镜脱离客， 哦，这就来了， 哎，就这位， 是这位， 哎，咱们就唱这位。 朱本这个打真不错。这位同志在这儿一坐，坐的这会儿哈哈乐。您有这个似乐似不乐，他您是乐那您是不乐， 你管得着呢？ 啊，这个戴眼镜这个托利克、 嗯、 托利克眼镜大师兄啊，这个又遮沙子还挡风啊， 对， 那个就是下雨准不成。 怎么意思？ 他万下流水。 对了， 怎么样？ 他没有挡风 啊， 有点意思。 行不行？ 不绕不绕真不绕，那位同志戴口罩 啊， 那位 那儿呢？和你这眼神还真好。 对了， 啊，不绕不绕真不绕，这位同志啊戴着口罩，为什么就把口罩捂啊？他恐怕刮风闹一嘴土。 对， 啊，他那不刮风也得不闹土，一辈子不受苦中苦啊，啊。戴着口罩真好看，戴着口罩不能吃饭， 多新鲜呢！戴口罩吃饭，那 怎么 吃那个 啊？行不行？ 竹板打， 嗯， 真有音儿， 嗯， 这个同志端着一个照相机儿， 照，啊，这就来了， 哎、 啊，竹板那个打真有音儿，这位同志啊，那个怀里抱着个。这个照相机儿啊，照相机儿啊，这个真有样。他拿这个，他拿这个盒子为照相， 多新鲜呢！没事，是照相，但是照上了。竹板打真叫好。 嗯。 那位同志戴手表， 我说你这眼神也够好的，简直。啊，这位同志戴手表，您这个的手表。这位同志啊，手表啊， 哎、手表 啊，您先摘下来怎么样？ 不行，您不行，看吧。 这位同志啊，戴手表，戴手表， 嗯、 那个戴手表啊，真好看。您这个手表，它我也不知多少钻， 不是？ 您这个的手表真叫不错，它一个钟头走四克， 那没算。 啊，您这个的手表真好看，镀泥钢加铁片，那个，哎，您这个手表，哎，这个大针小针全都转。 我信，那是外表不转。 怎么样？ 出门打呀，真有音儿。这个小学生啊，戴着一个红领巾 啊，红领巾啊，真不离。这个学生很积极呀、啊。 对，不积极戴不上 啊。怎么样？ 这个好学生。出门打呀，真有底。那位同志带钢笔 啊，带钢笔呀、啊，真有趣儿。他带着钢笔为写字儿。 哎， 别管您钢笔有多好，他没有墨水写不了。 废话。竹板打真有音儿。这位同志穿着一件蓝上身 啊，蓝上身，这个蓝上身啊是个对襟儿啊，几个扣子上下分。 嗯， 您这个的上身做得那么强，两个老袖一边长， 多新鲜呢，也没长一短的呀。 啊，说的这位一起火，他您要不穿送给我脱下来。 嘿，你 要吧？啊？ 没羞没臊？ 你才没羞没臊了。 跟人要上身啊？ 这不逗着玩吗？ 有这么逗的吗？ 这位也没给啊。 凭什么给你啊？ 干嘛呢？ 凭什么给你啊？跟人要上身 啊？这不是说着玩呢？ 有这么说着玩的吗？ 这位给了没有啊？ 凭什么给你啊？ 呵， 人家能给你吗？哎呦，人家能给你 啊？呵， 您甭给他，给我的了。 你这也不像话。哦，不让我要，你要。 我们身量差不多少？ 那你别这说的，长得不怎么样。 行啊，高先生， 哎，这算 还真有两下子。 那算不了什么。 这么样，咱们不唱这个了。 唱什么呀？ 唱这没意思 啊。 咱们走回大街， 干嘛？ 过回小巷 啊， 唱回买卖铺，您看怎么样？ 唱回七十二行。 对了， 过去的买卖。 哎，过去的买卖， 那 现在的买卖 啊啊，行啊， 纯行， 行行行 啊。 那您跟我来来。 我 猪吧， 什么意思？ 您不跟我唱唱吗？ 我跟你唱 啊， 你没我能耐大呀，我多大能耐呀？ 是啊， 你到后台打听打听，谁不知道王八能耐就是我呀？ 王八能耐， 你哪有我能耐大呀？你 还真没有这么说话的。王八能耐， 我有能耐，你得跟着我唱。 我跟你唱。 哎，对了， 这打这老跟你唱了， 哪能老跟我唱啊？ 是不是？ 咱们一对八间的， 一对八间。 哎，比如说这么一趟街吧， 嗯， 东西的买卖， 嗯。 东边俩八间， 是喽。 西边呢八间， 是啊。 你先跟着我呀，唱东边俩这八间， 是是是。 唱完了以后呢， 怎么样？ 转回头来， 哎，你跟我， 跟我唱西边这八间。 对了，我还是跟你唱十六间，你什么不想呢？还是你一人唱啊？ 我跟你唱八间， 啊，咱俩一对八间的， 一对八间的。 你唱那边的，我唱那边的。 对了， 行了， 您看怎么样？ 哎，是我先跟你唱啊。 你先跟我唱 啊， 我有能耐。 是啊， 嗯，你没我能耐的。 总得唱这个数来宝的规矩啊。 那当然是得懂啊， 折到板眼都懂啊， 十三套大折呀 啊， 什么不懂啊？ 是吗？ 当然是了。 可以， 我多大能耐呀？ 那您能唱就行，对不对？ 对了，不行还行了 啊。对对对， 不行我跟你说的什么劲儿呢？ 啊，得 来吧， 咱们开话吧，来，跟我唱啊。 猪板打，我往前走， 好， 我仔细观，我留神瞧，我搂一搂， 哇，这什么词儿？ 那边啊，开着个大铁铺， 哇， 来这， 先别着急， 那边， 我说您这是热病啊。 你才胡说八道！ 胡说，简直！ 你还胡说呢！ 叫人这么爱听的，这叫什么词儿啊？ 怎么了？ 猪板打，我得往前走。 哎， 我得抬头看。 对了， 我得用目捞。 嗯， 那边是个大铁铺。 对了， 您这叫什么？连折口都没有，那你这玩意儿唱？ 我说你不行。 怎么？ 你偏跟我跟前逞能 啊？ 你才不懂折口呢。 是啊， 哎，这叫插花折，你懂吗？ 什么叫插花折？ 一道折的东西好唱，插花折的东西不好唱， 啊， 就什么折全有，乱插铺，懂吗？打牌乱插铺，啊， 乱七八糟。 哎，什么折全有， 想什么说什么。 哎，对对，就这么意思。 你说这玩意儿，您这个啊，我可没听过有这折呀。 这折是我兴的， 呵， 我改编的。 您还是个发明家。 哎，对了， 哎，创造者。 嗯嗯， 可以。 嗯， 哎，这个插花折，等待会儿您要跟我唱的时候，我这么插花行不行？ 行啊， 是吗？ 那好办呢，那有什么呀？ 那行， 行啊， 行， 我折比你折宽呢。 行，只要能插花的话，我比您插的特别利落， 是吗？ 来 吧。猪板打，我进街来，我抬头看。用目观，我仔细瞅，我往前边那边开了个大铁铺。 嘿，这玩意儿啊，一回一改啊， 灵活掌握台词， 跟刚才那词儿还不一样。 当然是了， 想什么说什么， 发明广告嘛。 这个叮子叮，当子当，这个老君炉里的冒火光，老君炉火光起。现在老君后拜你，你是老君大徒弟，老君爷真战仙，这个嘴当风性，手当钱，隔了半打铁整三年，打的老君呢长途难忍，上房那个刷下纸一翻， 四个地方针，四个地方剪，四米的六块荷叶板，四个长的两块短，那个四块长长四面，两块短的有风眼，公鸡毛啊母鸡尖，来不来去打风扇，打烧锅喝烧饭，铁锅出的那怀炉馅，什么绿豆丝黄豆条，今儿那个单儿的大炒勺，什么大鱼眼这个小鱼眼，这个门区料道铲锅铲， 啊，不管什么铲锅铲不铲锅铲，那边就是个剃头棚。 我的妈呀！哎呀，你听咱们这音律特别好听。 哎呀，你这词儿这么难过呢啊！ 这音律啊，这音律就上，哎，词儿全是上。 剃头棚， 剃头棚，这是理发馆的意思，懂吗？理发馆 啊，行行， 剃头棚。 七八走，我的八八溜，三绺青丝挂在门头，三绺青丝就在门头挂，三教九流啊，他们一家。一家人他妈的数一数，太白金姓收罗祖，罗祖又收汉关武，汉关武收过吕宋歇，他个罗祖站过班，我的勒着马下吊鞍，罗祖堂前拜大仙，先嘛罗祖后拜你，你是罗祖大徒弟，罗祖爷的品气高了，七月十三得宝刀，说得刀到得刀得刀，这个秀才乐阳桥啊，那个乐阳桥万丈高，快快石头能磨刀，上八块这个下八块，这个当间撤出两块来，操石的磨，细石的杠，宝刀磨的明油亮了，摆开水对阴阳，那个两块手劲，一块方的一块长，那个长的搭在肩膀上，方的就搭前胸膛，僧替前倒替后，回汉两教替左右，剃完了头啊，扫起了眉子了，然后就咱那五花锤子给了钱，入了柜台一转身，还有一位 啊，不管一位不一位，那边就是个首饰楼。 怎么办这些？ 回头啊，你要甭唱了，你说就行了。 那行啊，行啊，行，来吧。 首饰楼啊， 哎，首饰楼， 首饰楼啊，真不假，大公司里爱大花板，花板爷手头论。那个能打龙能打凤，这个金花玉斧朝天瞪，打金丝儿喝银丝儿，这个八宝九连环儿，打金翅儿的喝银翅儿，能打个凤凰单展翅儿，这个打了一头又一头，能打这个狮子滚绣球，能打金能打银，这个能打财神聚宝盆，张大嫂李大嫂要打手是你这儿好，这个张大嫂的李大强，这个要打手是你这儿强 啊，不管强不强啊，那边那个卖豆腐， 哎呀。一进大街我的苗不谷，我表的怀来卖豆腐，先卖这个豆腐是怀来，后卖这个豆腐关美兰，这个关羽不把这豆腐卖，世界谁六分俗态，一个小人一盘木，水中求财更糊涂，人吃豆腐猪吃渣，你这个买了有财发，你这个磨两个眼儿，掌柜的没事买豆铲，左一匙的右一匙，多出豆腐少出皮了，那不吃豆腐盖死人，豆腐丝儿豆腐片你买的加了红老伴儿，你拍条黄瓜就是凉菜， 不管凉菜不凉菜，这边就是个同仁堂。 您那您先甭打了啊， 怎么了， 到坟地了，您先甭打了， 你这怎么说话呢 啊，您这叫什么呀， 怎么了， 您这么半天不管您那有辙没辙没问题啊，您唱这买卖您得给人挨着唱， 当然得挨着了， 您这玩意儿一点谱 八千啊，一千挨着一千，一份挨着一份，哪份也不错呀， 您哪份都没挨， 你说哪份错了， 哪份 错了，您给我挑出来呀， 哪份您都没挨着， 你说哪份， 刚才您唱的什么， 豆腐房 这家呢， 同仁堂， 同仁堂挨哪开的， 大石院里头，路南了到下台阶，谁不知道啊， 同仁堂这边有豆腐房吗， 这啊啊，是啊，新开的， 你这人呢都没羞没臊， 你才没羞没臊， 不知羞臊多少钱斤， 你才没羞没臊 啊， 各位同志 你可以啊， 他哪能唱同仁堂啊， 你听我跟 根本他就不会， 你听我 同仁堂多难唱啊， 哎哎， 好几百位要他汤汤汤汤一口气把他唱出来， 你听我跟你说， 什么叫什么病， 没完了，你 什么功夫呢， 你先别忙，我说有我说没有啊，你也不信， 嗯， 你说有啊我也不信， 是 这么办， 怎么办呢， 你跟各位先生打听打听，哪位不错说哎，同仁堂啊，这街边有个豆腐房，我就给你唱这同仁堂，你看好不好， 我问各位同志， 你去问去，你 各位先生一说有 哎，你 可就唱， 对了对了，你去问去好不好，啊，这人简直没羞没臊， 你才没羞没臊呢， 这啊， 您几位都宰完来了是吧，那个这意思您也知道是不是，您看出这意思来了对吧， 说话你说话， 那个 你说话甭那么嬉皮笑脸的，你说话哪能嬉皮笑脸的？ 这同仁堂，同仁堂我不会。 你瞧见没有？ 我可是不会，他不唱，他懒得唱。这么样得了，这意思您也知道。但是我问您呐，同仁堂旁边有豆房没有？您就说有。您一说有，咱们就听他的，让他一人唱。 呵， 您要说没有，他可就不唱了。 呵， 这么样，我别的不会，我就会这个。那个。各位同志，同仁堂旁边有豆房吧？ 有。 多谢多谢啊！ 有啊， 有就是有嘛， 是 知道 吗？对，我知道有 有就是有。 谢谢他们。几位也不亏心啊， 实在是太 好。这个同仁堂啊，那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那个好笔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上宾部，师的名医列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这么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这个药王爷本姓孙，黑龙跨虎手点针，哎，磕了先生孙四苗，这个外科先生的华佗高，这个孙四苗，这个华佗高，32岁，入的唐朝啊，正宫那个国母得了病，他们走向好多治好了，他们一针治好娘娘的病，他们两针治好的龙一条啊，万岁一见龙欣喜，亲身这个审他在当朝，封他的文官他也不要，他的封他的武将这么头摇，他的万般出他的无极奈，亲身四间大黄袍，这一旁弄头哪一个？弄脑的正才老英豪啊！微臣我的工党去杀红楼，大卫何日不辞大黄袍？玉钢鞭拿在了手，手拿着钢鞭挡黄袍，什么药王爷他的妙法高，他们脱去了黄袍换红袍，这个黄袍供他的药王脑。姓才不姓邵，你老他妈里边有兰桂，他妈你那兰桂3尺3寸3寸高，咱们一边喝着个炸药碾，他妈一边喝着个炸药刀，炸药刀亮堂堂，几味草药你们先尝，先炸这个牛黄与狗宝，后炸冰冷与麝香，那个桃汁陪着个杏仁醉，咱们二人堂再沉香床，水三更就本月，胆大的肚贼挑心墙，刀走了水银五十两，这个金包狗儿闹帮帮，有金香去送信，咱们人称这才叫大堂，左手抄起干草棍，拿棍棍打的陈皮上的，打的陈皮流鲜血，鲜血甩在了木瓜上，大松丸小松丸藏大海地沟圆，狗皮膏药贴风寒，我有心接着药门乱侠唱，我唱着你。 荣威 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豪者自豪，荣威 RX8 豪迈登场，16.88至25.18万元，详情请假当地经销商。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